Hello，各位，久等了，我又来了。各位，我来了。我们还在调试啊，当然我们那个不着急，先和大家聊聊天啊，先和大家聊聊天，就是怕大家久等啊，特别怕大家久等。这个小胡老师平时有唱什么歌吗？有没有单曲啊？我可以放个单曲做他的 BGM 先。好像没有搜到。其他的剧集咱们今天就不方便放啊，如果没有放的话，就不好意思啊，因为咱们今天是万有引力的主场啊，那个各位也理解一下。好，这样我们先那个先连线小胡老师，好吧？我们先随便放一个 BGM，先连线一下小胡老师，好吧？稍等啊，先把气氛搞起来，我这有点不习惯，好久没直播了啊。小胡老师可以和我。可以和我连线了，小胡老师。哎，好，我去艾特一下小胡老师啊。哎，好，小胡老师，Hello，小胡老师， Hello，Hello，Hello，Hello， 哎，终于又连上了啊！如果说现在还有回音的话，不好意思，辛苦大家那个忽略一下。 对了，你戴 耳 机 了 吗？ 吗？ 我戴着，我一直是 你 戴 戴 着 的耳机？ 对， 你戴的耳机？ 你的那个 什 么什 么 直播 直播 那个 什 么 机 架 助 助 手 手 呢？ 呢？我助手我都，因为我刚才第一遍用的是我自己的机架嘛，还有回音嘛，然后我现在用的是它自带的这个助手里面的正常的这个调配。然后就现在对，然后就现在可能是那个，就正常的用他们那个克拉自带的这个对，但是具体说，怎么弄我也不太专业，所以我那个，稍等啊，现在还有回声吗？现在还有回声吗？还是怎 对， 么？ 有回 对， 声， 有回 一 声， 连麦 一 就 连 有了。 麦 他 就有 说， 了。 现在还有啊？为什么呀？小胡老师那边看可以边我们边播，小胡老师可以边研究一下，没关系啊。小胡老师可以边播边研究一下。对， 对， 他 我这儿 我 刚 刚 才 播 播 的 的 时 时 候， 候， 各 各 位 位 你 你 们 们 那 那 儿 儿 有 有 回 回 声 声 吗？ 吗？ 我看一下啊， 对，连麦就 对， 会 连 有， 麦就会有。 他们 他们 说 说 刚 刚 才 才 我 我 们 们 俩 俩 单 单 播 播 都 都 没 没 有， 有， 但是连麦就会有。 连麦就会有。稍等啊， 对， 稍等啊。我再 这就 研究 像 一下， 形成了 我 一个 再 闭 研 环， 究 一 一 个 下， 闭 我再 环 研究一 一样。 下。如果不放背景音乐的情况下，我们不开启这个背景音乐。小胡老师，你说话，现在看有 一 没有 二 回 三， 声。啊， 没有。 来， 不放背景音乐就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你看没有？ 小胡老师有吗？ 没有。 好了 就 是 主要 吧？ 是那个 没 背 问 景音 题， 乐有。 这个东西我能解决。我陈章泰康直播达人，什么方式没有？背景音乐，我用我这边的手机放。然后到了我们要听段落的这个段落，我们就两个人都不说话，我们先把这个段落放完，放完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背景音乐用我的手机再放，然后我们再开始解读这个今天的段落。OK，工 没 作人 问 员 题 说 呀。 什么我们都不要听了，就这么着。 OK，可以，就这样了。 对，什 没有 么？ 招了， 我 就 们 只能这样了。 剧组老师什么指示？好的啊，今天的直播结束，各位，我们明天见啊，再。啊，开玩笑，开玩笑。好，我们来 好， 先 再见， 有， 拜拜啊。 没这个没回声就好了，没回声就好了。我们先来那个， OK。 看一下今天有咱们今天有主持人吗？小胡老师他们说你的声音有点小，你得大一点啊。没有主持人啊，那小胡老师你来暖一下场吧。你这个 这样怎样？ 哎哇，你这个音质非常的好。对， 我暖不了了，我刚才都快把直播间烧起来了，该你来暖一暖了。 哎呦我的天啊！好，我们看一下导演组的指示啊，稍等啊，我来。 对对对， 嗯。导演组，我们是直接开始吗？还是怎么？ 要直接开始吗？还是象征性的走走流程什么之类的？ 算了，我来吧。这个时候 ，OK， 我来吧。 OK OK， 我看一下啊。好，一 脚本 开场， 一开场，直播， 你也这么念的？ 直播 REACTION 脚本流程介绍一开场。大家好， 对， 欢迎来到《万有引力》第一季的。双主义的 reaction 直播间，今天我就是今天的嘉宾兼主持，也就是在万有引力第一季的广播剧里面为江坊配音的配音演员陈章泰康。今天我还带来了我的另外一位合作伙伴，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介绍吧。 我是吴良伟。 好卷呀，我们一个自我介绍要这么卷吗？我的天，我一个人住家里头我很害怕。好， 嘉宾们，我们已经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片段。准备，胡老师关麦，不然你的回声又出来了。 好的，没问题。 我们先来听一听今天的片段。第一个片段叫做《明日还大船》，大小船锁住，谁取的名字？ 还真是啊！ 太牛了吧！这贴哪儿的？我都没注意。 既然你从一开始就不在车上，那么 能听到的话扣个一，我就不说话了。 秦先生。你说他从一上来就调节了椅背压到了你的大腿。 原来如此啊。 好不容易。 你还愣着干什么？控制住他。 操，去死吧。 去死。 小心还有刀。 这样可不好。想去哪里？ 李小姐，过来投票。 来了。氧气隧道了，胖子那边蓝老师投到了吗？ 别再试图逃跑了。 怎么可能？ 断颈是一种快速的死法。至少你不会痛苦。 你他妈放开我！放开我！ 这样，应该比蘑菇从头里爆出来痛苦要小吧？还有一个。还有行动力，票没投够吗？他会格斗，为什么？结束了。怎么不是投票成功的提示？啊，忘记了，一人只能投一票。 别担心。秦亚东，我们投过了。 嗯，是你。忽然就黑了，我以为是秦亚东。 是我。 少儿不宜。 怎么样啊，各位？现在，刚才胡老师可以先聊一聊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我们这一段的剧情，的一些回忆啊，或者关于这段的这个角色的一些想法讨论啊，我们可以聊一聊啊， 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对，你还记得咱们录的这段吗，胡老师？ 咱们俩这个录制的过程全程都搭着录的，就连最后的小剧场什么的都是搭着录的，我觉得印象都还蛮深刻的。 对，就是到最后都搭着演了，就一定要。 对对对对对，就是为了给大家呈现，因为你们当时不是说后期老师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嘛，然后只要我们能够发挥的好，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 对，创作空间非常大， 后期怎么做都能让它更牛逼。 对，是的。 所以咱们当时后来不就演了吗？直接去棚里头带菜刀去切菜吗？ 差点， 对， 差点砸到我。 对对对对，哎，你那个视频后来放出来了吗？ 这个不敢放啊，没有没有没有了，回头，我们漫播的这边的这个号应该会发出的哈， 蛮有意思的。 然后，你没事，你先说，我空调在滴水，我空调在滴水，没事，你说， 你先说，你先说， 没事，你先说，我空调在滴水，我先去把这个水桶弄一下。 空调在滴水， 对， 空调在滴水，你听到？ 没事，你先说，背景音乐给你整好了啊。 你听到了几声滴滴滴的声音？轮到你了。没有，就是给我的感觉，因为他们其实对这个剧还挺重视的，然后事先我们搭在一块儿光试音就试了好几轮，然后也选取了很多个片段，也根据很多人给的一些意见呀、什么之类的进行了一些调整。然后 小胡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他们，你的声音可能有一点点小。对对， 声音小， 对，他们听不到了。 现在呢？ 啊，现在 这样子、 现在 呢 OK 吗？ 很棒。对， 我看一下，我看我怎么调一下。现在呢又好， 现在特别好，特别好。 OK OK OK， 现在 OK 了哈。对，就他们一开始、再说一下，就一开始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挺重视的。我们俩试音的时候，你看平常有时候有些试音可能分开试，但这个我们俩真的是搭在一块儿试，真的试了好几轮，有时候都是下午开工，然后上午为了让它效果能够更加的好一些，我们也是尽量的抽空去把这个时间碰在一块儿，然后外面有配导专门的去调，然后还有这个项目的从头到尾的这个监制负责人也在外面会进，对我们的一些输出给予一些评价和修改之类的。然后录制的过程当中也是全程搭在一块录制的，我觉得这个效果反正觉得还 挺满意的， 反正我自己被吓到了，听得蛮开心的。 对对对对对。 对， 这个我记得是第一集对吧？第一集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配第一集啊，或者是在试音的过程中，就像刚才那个小胡老师说的，我们也是经过反复的调整的。其实说实话，也是反复的去找人物感觉，看怎么样其实是最符合的，然后两个人搭起来是最好的，我们也会考虑这个问题。我个人就觉得。你看我刚开始在录江访的时候，说实话我那个也能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试音的一些小的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我们也是最开始呢，我会觉得说可能这个你知道吧，因为这个声线啊，得是吧，得厚一点。后来发现那个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在人物上它只是一个壳子。然后像漫播的就是监制老师包括作者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些方向和建议。然后 是的是的， 我个人会觉得说江访这样的人，其实我去看他的人物形象或者看什么，然后就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很多人说他是疯批工，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的这种疯，他不是说他的外在有多大的张力， 他更多的是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他内心 沉压的一些东西其实是 更加有张力的。他的内在的张力我个人觉得比他的外在张力要大得多。后来也 了解了一下江坊的他的一些为什么要去找南州，为什么要 来到这个车上。 对， 然后他还是一个混血然后呢我个人就觉得他是一个又优雅然后又执着又疯， 对， 特别是对南州我觉得他的感情是非常的疯的。然后这个阶段是江坊刚出来第一集的时候，他在车上做了很多一些睿智的一些分析一些判断以及最后的一个拍板。然后我记得这段南州呢 也有一个秀，所以就是很有意思，然后算是我们两个人分别的一个亮相吧。 对 然后个人也听的时候第一次听说实话 也起一身的鸡皮疙瘩，因为张家阳老师的后期的确是 帮了我们非常非常多。 对，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我发现张家阳老师的后期跟他的发型一样都非常犀利，让人印象深刻。 没事，那个 叫做 莫西干， 那个叫那个叫做这是 潮流，对，酷， 对对对。 因为我去广州和嘉恩哥见了一面嘛，其实嘉恩哥是一个个子比我高，然后看去那个身材啊个形象啊比我靠谱的多，但是呢他又是一个非常暖心温柔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和他相处非常有意思。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 对对对， 我说嘉恩哥你做那个万有引力的那个后期，我自己开车听了，哎呦真的我晚上都不敢听 demo， 我一定要白天听，然后你给我 你帮我们做的那个戏剧节奏我们怎么样，我说我特别喜欢，我说真是辛苦你了，真能够听出来这真的是很累很累做出来的一些片段了。对 对， 然后对，反正就第一集特别是第一集吧，然后第一集对很重要嘛，然后也是为了让大家听过瘾，所以我也想问问，今天也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你们觉得第一集你们听完的感受怎么样，你们满不满意，你们觉得有没有听过瘾或者是怎么样。对， 打字的这些人都是没听的，但凡听过的人都已经吓晕了现在不在直播间里边。 哦，这几个是 胆子大的对吧。 对对，剩下这些发满意的可能真的就是又胆儿大然后还支持我们的。 没关系，我觉得等播到咱们播到十多集的时候这些人估计也不在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后面更吓人。 那谁还会在，难道是小明吗？ 哎呦，小明妈妈今天妈妈今天。好的，那我们 为什么还不来跟我玩就这样。 对， 对， 好的，那我们来听听第二个片段怎么样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片段给我们的感觉感受是什么。 咱们其实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打开哈，咱们就少说。 对对对， reaction 是不是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哈。 嗯， 咱们就随时 好，我们把那个麦克风关掉，我开背景音了哈。 你们怎么不许愿？不急，许愿又没有限定时间，得好好想想，等到快赢的时候再去许也不迟。 我想等手头积分多一点再去许，我怕该用积分的时候分不够。 南州教育堂好像都组队了，你要跟谁组队吗？ 大佬，我跟你，我能干不粘人，听话好使唤，还做过两年银行客服，你相信我，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体力上有可能 是这么来的， 但好在听话干脆，而且看起来很会精打细算。很好，这样一来竹草就多出来了三个，那就我们两个组队。那再见。等等，不拉我组队吗？可以啊，但你没说。我以为我们在车上被铐在一起，下车后又一直在一起，我们应该是一对的。 可你没有要求我，你要说你想和我在一起，你不说我不明白。 哇哇，这个地方蛮撩的。 我想 我想和你在一起。 为了庆祝组队胜利，我们找个地方坐坐吧。 哎，小胡老师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不错呀。 用这样， 就是， 你来说一下，听完之后评价一下南州，评价一下江坊在这段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分析一下两个人的心理，给大家分析一下。 两个心理哈，我觉得为了防止就是剧透太多吧，就是我整体给大家讲一讲。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南州他这个角色，他不是一个刻意的去卖萌的角色，你赞不赞同这个说法？ 我非常的赞同。 就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哎，他有一丝什么什么萌萌的东西在里头。他的这种萌，其实他自己是萌而不自知的，他是因为他自己的一些执着，一些个人身上的一些气质，会让喜欢他的人，或者说一些旁人看起来觉得比较可爱，比较就是出乎意料他的一些行为，所以会让人觉得他有一种那种萌萌的感觉。但他这种萌不是说自己故意的去卖萌的。 是的，是的，我赞同。 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大家就是比较喜欢他的一些点，就比较 他是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没有概念。 对对对，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放到现实生活当中的话，他有些行为有一些话，别人可能就会觉得，可能要是换做一些脾气暴的，可能就直接说，我的天，难道我跟你说的东西你没有 get 到吗？对南州可能就直接就说，没有 get 到，怎么了？你要不要跟我说直接一点？然后对方可能就会觉得，啊，我的天，你怎么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南州就，你不开心 了 吗？对，他可能就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 对， 他就是这样。对 对，但他为什么造成，他为什么是这个情况呢？这个剧情大家听到后边你们就知道原因了。 对， 因为目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小明的日常，还远远没有将这个故事展开，大家可以接着往后面听，你们就知道南州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大家也不要去剧透。然后你说江坊的话，其实我非常赞同你刚才你第一 part 的时候你说的一个点，就是你觉得什么什么公不公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的描述哈。我个人觉得的话，我就问泰康老师以及屏幕中的一些小伙伴，你觉得评价一个人公或者不公的话，是纯靠他的声线吗？如果说是纯靠他声线的话，那么就说明所有的低音炮都是霸总，所有的细细亮亮的清脆的嗓音就只能当小弟，难道是这样吗？绝对不是，对吧？ 不是，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本身就是个低音炮出道的，知道吧？ 我也觉得，就这几年 没有。其实我非常赞成你说的，对，我非常赞成你说的这个点。 对， 因为我觉得江坊这个人物，他应该有他的很多内心层次的表现，他 的 注意力不应该在他的声音上面。当然，声音这个， 是的， 因为我们是有声剧，我们只能够在声音里面去分辨一些属性，或者是去了解一个人的形象，但是绝对不是他全部的人物的内心的一个表现，以及他的很多面的展开。对，所以我们配着我也不太在意这个。当然我们有时候配着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声音在这一块声音音质或者说是那个频段有点比较相像，我们就会做调整，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最后我出来，我甚至有一些，我记得我有一回我跟那个导演讲，我说我听了最新的三集的 demo， 我说我想反映一下前面，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听着我好像在刻意追求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我发现逐渐的已经偏离了我们的剧情，就是这个人物在那个时候他应该是那样的一个表现，但他那样表现下他未必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概念中认识的他是一个常规的那样的人。我说我不行， 对对对， 我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啊，我还是保人物吧。后来就不管这些了。所以我觉得江坊呢，总体而言他应该是优雅且对南温柔，对南州非常温柔且内心澎湃，同时他还有他的一些不愿意揭开的一个伤疤的一块地方，这个地方他只能对南州讲。 对，因为这个角色大家很喜欢的点在于他真的比较复杂，有很多面， 你不是说喜欢这个角色我就喜欢他温柔的那一面，喜欢他疯批的那一面，我喜欢你，你印象中觉得啊这个角色是个疯批，那他全程到处跟谁说话的时候都在发疯，那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他对南州的时候他是很温柔很温柔很温柔，为什么会很温柔很温柔，也是因为他其实非常非常的懂南州，就像南州也非常懂小明。为什么南州他在走之前他要给小明留一段话，看过书的小伙伴是知道的，他是很懂南，他是很懂小明的，江坊也是很懂南州的，然后但江坊对待其他人，比如说对待那个什么曲金沙的时候啊，或者说对待另外的一些小伙伴，或者是一些毫不相干的人，或者对待坏人的时候，他又是有很多面的。所以说我觉得真的在录制的时候，这些其实咱们只要把它能够区分开的话，我觉得就真的就挺好的了。对， 是的， 对 对对。然后刚才的那一段，比如说那个刚才的那一段，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就是其实大家听上去会觉得比较搞笑，就是那个那个南州说，你不说我不懂。然后江坊他就懵了。我当时我记得我第一遍配的是南州说了一个这个，说实话正常人都很懵吧，南州说了一个这个，然后我记得我第一遍我直观反应是 对 就会笑着， 对对对 我觉得我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同时他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爱。但我们最后当然商酌之下用的是这个版本的，我也觉得挺好的。反正就是江坊，特别是江坊，他经常被南州不经意间的去直的很可爱到，对 对， 其实这也是这个剧很温馨的一个地方。对对对， 我后来脑补，其实江坊平常他跟南州说话是很温柔的一个状态， 是的， 但是他眼睛里面他是带着很宠溺，他是高于温柔的那种宠溺在里头的， 是的， 就是这个人不管做什么事，哪怕他的菜做的不好吃，他可能也会说熟了。你想想，你得对这个人就是能够就是那个词儿，这词儿怎么形容，就是能接纳到一个什么程度才能到达那种就是做菜做的不好吃你都能熟了我也愿意也 OK。 他会对后面有讲到这样的剧情，就是我特别是我们切菜那场或者是怎么有他们，因为他们不止一次做饭嘛一起，对吧？ 对， 然后就说实话，江坊非常的宠南州。至于为什么，你们也要去听，我们不能给你们太多的去剧透这个东西，这样的话你们可能就感受不到第一次听去明白的那种快乐了。对， 对对对对对，胡闹厨房，对，他俩就是在胡闹厨房。 总而言之，这场戏我第一次，配完之后，我就是感觉，南州真的很可爱，他不仅让江坊觉得很可爱，真是让我作为一个为他配音的人，会为江坊配音的人也觉得南州这个角色非常的可爱。对 对，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自己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然后比如说泰康老师他录完一句话，我本来要接他一句什么台词，我在接之前我听他说完，我就我天怎么能这样，然后我们就直接又跳出来了，再重新再开始，就因为他的剧本其实真的也很棒。 对对对，好，那我们现在听第三段。 对对对 ，OK。 物品溢出，可能物品隔离只能放物品。 南极星，把苹果给我，再试一次。 恭喜玩家南州获得没有什么卵用，只会吃的蜜袋鼯成衣。竟然成功了！ 这还不搞笑？ 也就是说，一本正经生命体也可以放进去。你试试看，把我关进去。 这不太好吧？如果出事， 我来。 没有。 美丽的事物通常充满危险，这个人暂时还不可以信任。 你误会了，不是让你进入我的背包，我的意思是你把我关起来。没关系的，不信任陌生人是正确的选择。 好的，我拉你进来。这个人的手 果然也很漂亮。 恭喜玩家南周，恭喜恭 恭恭 恭喜玩家南周获得玩家江坊成衣。 怎么样， 生物被等比缩放，无缺氧窒息状态，活动范围有限，但是队友关系和人物面板仍旧存在。嗯，他好像在尝试说话，但我们听不到声音，不知道我们的声音能否传进去。好了，我这就放你出来。 小心！ 抱歉，是我没有注意好你的落点。你刚才在格子里对我说什么？ 没什么。 嗯，看来收容队友是可行的，以后如果碰到危险，你躲到我的储物格里来，像这样。 好，哎，我们这段放完了。 嗯， 小胡老师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想说的呢？ 就是还是那几个关键词，就是第一，他比较直球；第二，我真的又一次磕到了。就是直播间的各位小伙伴，你们仔细想想，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们发一条朋友圈，然后你们朋友圈的内容是恭喜我捡到了一枚男朋友。当你发这种朋友圈的时候，你是不是此刻是非常开心非常甜的？我觉得刚才那个语音他说恭喜你收获了一枚江坊，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甜特别快乐。对对对对对 对，我当时配哪怕现在听，我都是感觉，哎呀，作者真是太会写了，知道吗？ 对， 就是他会设计这样的一些情节，让人觉得哎呀天哪，怎么 是的， 怎么然后江坊还要说，还要，因为江坊他是一个，说实话，他不能够太害羞，但他内心是有点害羞，他表面上还要镇定住，不如 是的，是的， 我是说，你把我装起来，你把我装起来。 对， 他就是他其实有很多想表达的，但是 嗯， 然后南州就说，然后南州又很直球嘛，然后就感觉哎，作者太会了，这剧本太好了，作者太会了。 对，我觉得江坊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南州的爱，他是带有一丝克制在里边的。 对，隐藏克制， 因为他其实是知道，他是知道一些东西的。这个知道什么我们不能跟大家讲， 不能说。 但是他之所以会跟南州相遇，包括他中间好多次的情节，就是南州可能很无意的小小的伤了一下他幼小的心灵，但是江坊是马上就调整过来的，然后抿一下嘴，微微一笑，很温柔的在内心告诉自己，啊，没关系，我还能等，我还能接受。所以他对他的那种喜欢是很克制，很克制。这种克制，其实他，你们暗恋过吗？你们要是暗恋过，你们去想想，其实这种你们作为暗恋的那一方的时候，在旁人看来就是很伟大的。我觉得，嗯， 是的，包括像江坊后面有些戏。他要跟南州去展开他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具体是什么大家可以去听，可能靠后一点。我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对对对， 可能在他的人生里面，今天怎么录的跟 FT 似的，可能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南州对他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对 对，非常不可或缺的。 对， 但是 我的南州，我的心灵之友，就这种。 我刚开始说实话，咱们水说实话，今天都做个实诚人。刚开始不了解这个剧情的时候，就觉得这台词有点油。然后，对，后来我真不觉得，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江坊能做出来的事情，因为他就是那样的一个心境。 对，嗯 嗯， 就是我们在不经，我们在就打个比方，做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在不懂另外那个男生心里怎么想的时候，他哪怕对别人说一句我爱你，你都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轻浮，这么油，这么表达这么直接。但是你永远不知道 别人内心深处到底有多么多么多么多么喜欢他。 等你一层层去剖析掉了，剖析开江坊的心境，以及剖析掉他的消化掉他的一个经历之后，就觉得 对， 是的，南州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对，你那句台词我当时听了好几遍，反复起鸡皮疙瘩，就是我也觉得作者真的也很牛逼的之处，他在于他这里面很多台词写的像那个电影里面的台词，就是我觉得你们把泰康老师南州其实这种能剪出来的台名台词，就是我觉得没有江坊那么多，江坊那种就是剪出来之后你们再加上一些视频什么的，我觉得都是那种大片的感觉，就是很有意境。他那句台词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就是只要我把我自己弄丢我就可以遇见你啊。你仔细品一下那句话，我的天，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太喜欢了。 对， 还有什么什么 再配上嘉阳哥做出来的 事情，对于我来说 不是万里挑一， 对，只要能遇见那个一， 那个一 就挺好的运气了。 对，再加上嘉阳哥的那个唯美浪漫的后期，天哪。 对， 我即使不，我即使没有配过这个剧，我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剧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还在等什么？还不把这个剧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吗？ 对对对对对。 还在等什么？ 上当。 对呀、啊。 对。对。 还没有买后面的集吗？还在等什么？你们在等什么？算 实在 有点过。 哎，不，实在不行的话，咱俩请他们，请去抽奖，请一堆小伙伴听也行。到时候再说。 就是小胡老师说的，和我这个泽西锅陈章泰康这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你们可以去小胡老师的这个这个微博下面去要他请你们听剧啊。对，但我也会，我也会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对对， okay, 我也会。 Okay. 对啊，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个片段啊！天啊，今天片段挺多啊。 Okay, okay. 对，嗯， 没问题，没问题。 你小心。不要死了。嗯，明天八点见。 我去，我去，这是恐怖的片段 吗？稍等，我关一下，关一下音频，音频。我靠！我靠！我摘下耳机。你们结束了以后再公平告诉我。 正在进行人脸验证，人脸验证失败。正在进行人脸验证。人脸验证失败，人脸验证失败次数过多，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好的，晚安。 这个，播完了，播完了吗？不敢，不敢。我摘了，摘了耳机，各位。我现在只能看到公屏。对，我不装了，我摊牌了，因为我真的自己一个人，我有点慌这个。我当时在棚里头录就挺害怕的。没了哈。泰康都被吓走了。 哎，我回来了。 哎呦， 回来了。哎，我回来了。 哎呦，你这突然来一下， 这个音频有八分多钟，为什么播了一分多？是不是截出来截长了呀？我是八分多钟啥戏呀？天哪！ 我也觉得没必要一直听，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对， 嗯，那你听完刚才那段是什么感受呢？ 这个、我都没咋听，我把耳机摘了。 嗨，那 我白天小听了一下。 他就是一直在正在进行人脸验证。人脸验证失败，哦，我知道了，这个是节目组故意弄出来想吓我们的， 对，就想给我们直接吓到这个直播结束， 对，他想给我们制造一下这个 这个娱乐效果啊，这个 对， 当然我们也能够听到，像在我们万有引力这样的剧集里面，其实经常会出现一些让大家非常感觉很紧张，但是其实又没有那么紧张，但是你觉得肯定会不吓人，但是又稍微能把你吓到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场面，说实话也不带劲了，对不对？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让我一下起鸡皮疙瘩，又很有悬疑感。因为我在录的时候，我经常听 BGM 都是听着那些恐怖的音乐在录的，所以我觉得对我就觉得蛮有代入感的，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好，我们直接下一段，不废话。 就他这种吓人、他这种吓人的片段吧，他不像那个什么阿杰古，我觉得给我的生活会比较远一些，他这种就是你生活当中你就会发生的事儿 啊。好，我们下一段叫黑暗料理大小船做饭。哇，这段我还蛮期待的啊，我们来听一下。 不用那口锅也可以。 啊，抱歉，我想起了自己吃了点面包，我先回房间准备做任务了。 这黑绿黑绿的，是可乐鸡翅啊？ 明目的，是松鼠桂鱼。 蓝老师，黑米为什么要和面条一起煮啊？ 我想用黑米煮饭，但水加多了，水多黑米就少了，未免不够吃。我就放了面条进去。原来是不可以的吗？ 蚯蚓拌饭做得非常成功。 那这一盆干是的，怎么办？ 我去做一点吧。食材足够，那就做茄子酿、麻婆豆腐、土豆丝、虾仁紫菜汤，再加一个米饭。 拜托你了， 谢了兄弟。 杨老师，可以来帮帮我吗？ 啊， 那就帮我把锅端进来洗掉，腾个汤锅出来吧。 家其实一直是我做饭。 亲情是很伟大的。 我做饭做成什么样他们都会吃。 想家吗？ 这倒没有。 那个鸡翅让我尝一点。熟了，下次加糖和血沫不要太多，不好刷锅。蛋哥， 你比我大，不能叫我哥。 李小姐都这么叫你了。 不行，你比我大。 那不如你叫我吧。 仿哥， 哇哇，又新的。 仿哥给你做个蛋糕， 这里可以做吗？ 有锅就可以。 我果然不擅长做饭。 我知道，如果不是知道，我不会让你抽中最简单的红桃二。如果不是知道，我或许还要等很久，才有理由让你再吃一顿我做的饭。 有高压锅呀，用这个煲汤会更快。别用那个，高压锅的锅底 和皮圈里。 嗯。前不久有人用过高压锅。 嗯，有可能。还有，你摸摸看锅里。 有。 先做饭吧，还是做完饭再去确认？ 先把疑问解开吧。 行。你想的事情和我是同一件吗？地 水费。 还是差一点默契。走吧，先回客厅。你好，家里有水费单子吗？ 没有看到过。 家里还有没找过的地方吗？ 你们想找自己动手去，反正就剩地板和壁纸，后面还没…… 嗯，啊，应该是这个。 都说了那个盒子要用掉。我操！你捏碎了。等会儿，这什么呀？ 水费单。 嗯，银行，手机给我。 啊，哦，解锁了，给。 多谢。 这个比较长 啊。我刚听到了让我瞬间心酸酸的一句台词。 你干什么？ 我对你的身体没有兴趣。 你 早上那句话是你说的吧？ 什么？ 下水道有点堵。 主卧的下水道有一点堵，水流下不去，我来这儿倒一下水。 下水道有点堵。 排水管道里有东西。 哇 靠， 这我听不了了。 喂， 我躲一下。 一下， 我想查询我家里本月的水费账单。 本月截止至今日7月3日，您已使用11吨水，共计消费55元。还有什么可以帮助？ 这冲了个啥呀？ 我还想查询上个月的用水量。 请稍等。您上 这水是比我每个吃 的 饭 贵了。 好的。 3天用11吨。恭喜玩家江坊收集到线索。烟灰缸下的指纹线索，鞋柜里的尘灰 指纹 线索，是一根的浪费。恭喜玩家南州收集到线索，高压锅里的油脂线索，下水道里的头皮。5条线索收集完毕，正在合成成就。恭喜一方， 我怕有回音呢，我一直在听好吗？ 获得小明的日常主线剧情奖励乘一，各奖励经验值500点。 你发现了什么？ 什么都没发现。 这有钥匙。 钥匙。 还有一把。 还有 带着头皮的头发。我要打2次短信。 带着头皮的头发。不好意思，我刚脑子里面浮现的是那个头发上有头皮屑，我心想这洗发水可能不太好。 对， 高压锅里的油脂，下水道里的头皮， 下水道 有 头 皮， 头皮屑。 这个家里曾经有过一个女人， 男的也可以有头皮屑好吗？ 在烟灰缸底。 对。 鞋印留在鞋柜深处， 男生 头发留在下水道内，脂肪留在高压锅中。除此， 脂肪留在高压锅中，那不就化成油了吗？ 对呀， 都被11吨水给带走了。 被水给带走， 被水 带走，风干了衣裳吗？ 他们 被 吓 哭 了， 吓走了好多人。 这一段，你说，这晚上直播节目组给我们这竞选一些这个恐怖片段啊，这 得亏我们胆子大，得亏对，得亏我，是吧？反正就是小胡老师来评价一下这段，对对，嗯。 我觉得对我们也 太 受伤 了， 我们 吓 得 不行 了。 我 为 大 家，我要为大 家， 就是 要 工 商， 工商， 工 商 补 贴。节目组， 节目组 给他们 报 销 怎 么 样？ 节目组啊，我们这个，这样，我们那个，今天啊，我们明天吧，改天。反正就这两天， 对， 给大家抽微博抽十个人听剧，算是回馈给大家，好吧？给大家来点小福利，好吧？好吧？对对对 ，OK OK， 就是其实主要是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剧它不吓人，对，它更多的是想要把那个悬疑的氛围给铺出来，然后你们可以去把重心主要是放在这个江坊和南州的感情线的这个推进，以及他们一起破案的这样的一个推进上面。对对， 说的 一 点没错。 对对，所以就是其实不害怕，其实也不恐怖，大家可以真的可以去听一下，好吧？对，嗯。 中间反正我有一句 台 词 听 的，刚才 咯噔了一下， 很心酸， 差点 泪目了。 什么？ 是我当时在录制的过程当中 没有 get 到的 ， 就是 刚 才 南州。 他在那个 做 完 饭 之 后， 大 家 都 吃 不下 去， 然后 他很 沮丧 的， 他说了一句：“ 我 爸 爸 妈 妈， 就是大意就是我爸爸妈妈都，就是吃我的菜都没有这么多怨言的。”我后来仔细回想了一下，这个剧情只有后面才能知道哈。为什么他爸爸妈妈吃这些东西都没有怨言，而且他做了以后，他爸妈都会吃的。 哦， 你想起来那个事儿了吗？ 嗯嗯嗯，明白明白。明白， 其实他哪怕说他说到我爸妈也很喜欢吃我做的菜这句话的时候，他内心一定也是很难受很难受很难受的，因为他 是的 知道他所在的那个处境是什么缘故，他爸爸妈妈也会喜欢吃他做的菜，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分析一下。但是我说实话，我个人感觉我最印象深的就是刚才我一直在想这个面条配这个黑米它这是个什么味道，我一直在想，我那个形状我想出来了，这个味道我是真的没有想出来。所以小胡老师，要不你改天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面条配黑米的这个是什么感觉，给大家解读一下吧，好吧？ 行啊，没问题啊。下次如果说咱们比如说有什么别的音要录啊，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到那个棚里头租个锅。 咱们就不能下次，这个下次他就不知道是哪次了。你就有空真的是可以，我请你吃一个面条配黑米吧，好吧？ 面条配黑米，好。 对对对，你要是不好吃呢，你把这个稍微尝两口，再去吃你喜欢吃的。对对 对，反正要真不好吃，我就把这个锅拿走了，你以后就只能叫泽西了，你不能叫泽西锅了。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我是说这个到底是一个啥味道，我真是有点，因为我家我吃过黑米，我也是爱吃面条，这两者我都喜欢，但是放在一起这个，而且这个南州的这个做法有点过于刁钻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啊，他连做饭的选材都非常的可爱啊，对， 是的， 嗯， 他自己他对自己做的菜他是有理解有讲究的，他不是说瞎做的，他为什么做这个菜他是能讲出理由来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记得江坊当时这里所有的表现，其实江坊所有的内心活动，在我来讲，我自己的解读来讲，就是拿你怎么办才好，他可能就是哎，真拿你没办法，他就永远是这个，然后就一笑了之，然后就去做，来吧，帮我刷锅，帮我拿一下这个，我来给你做一个，这个是这样，对，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嗯对，非常的， 他内心可能就是更多就是哎，我能怎么办呢， 对，我能怎么办你 呢， 对，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 怎么办呢，就这样。 对，挺其实挺温馨的，挺暖的一个场面，再配合后面的一些悬疑的部分，也当然也主要为了让这个剧情推进起来，让大家能够听到这些部分的时候能够听得非常的过瘾刺激，这也是我们做这个剧的一个它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旋律吧，我觉得算是，对，就暖到极致，刺激到极致，对 对， 就是这样。我们下一个片段怎么样，小虎老师？ 某问题啊，来吧， 来， 谢谢 上来就是钟声。钟声响起了归家的讯号，在他的生命里，仿佛带点 唏嘘。沈姐，要不我去完成洗头的任务吧？ 啊， 完成洗头的任务， 我先去准备。 哦， 系统的任务啊，我还以为是洗头的任务呢，不好意思。 Tony老师 上线了。 一般人洗澡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 啊，洗头的任务。 担心有鬼从镜子里伸出手，担心泡沫覆盖到眼睛上的时候。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江坊在讲自己有没有见到鬼。江坊说，有啊。他怎么见到鬼了？半夜我的手机被面部解锁几次，但是都没有成功。他很 如果是鬼 一会儿说。 那算谁耍流氓？ 这个难中。 鬼这种东西，如果会在卫生间里出现，他平时就一直待在洗手间吗？ 如果是地府灵的话，是有 鬼一直待在洗手间，怎么 娱乐吗？ 便秘了吗？鬼？ 或许没有吧。 那他会躲在哪儿呢？镜子里，马桶里。可如果没人照镜子，他会感到无聊吗？如果有人上厕所，他又该怎么办？ 有人上厕所，他排队呗，还能咋办？ 家里装修怎么办？如果修某逆子 拉裤裆 做美妇的时候，他也会在吗？ 或许吧。 那他就算讨厌家， 你看江芒就很宠他。或许吧。其实江芒想说，天，你在想什么？ 对。 真应该谢谢他。 小可爱，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我无语了。 没事，你说的就对吧。 鬼说，我没有责你们任何人。 对。鬼说，很严肃的事儿，不准这么笑话我。 我操，坏了！浴缸的活动限制太大，还是用洗脸台洗头吧。 温馨提示：前方会有鬼出现，害怕的小伙伴请做好准备。我要把我的极限黑一下，我害怕。 不怕。 我怎么一点都不怕？你还要拿开耳机？ 不是，我不是沈杰，沈杰他不怕。 他还在等我。 这个女的这样洗脸有点浪费水啊。不是，他那个水龙头一直开着，知道吧？他不洗的时候可以关一下。 对，帮他关一下。 那是什么？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呀我耳机！哎呀我！嘉阳哥牛逼啊！嘉阳哥，这个戏剧节奏做得真好。 别不动脑子！门是我自己锁的， 我 赌的不是你们，我赌的是我自己。 对， 我万一一个冲动跑出去，任务算没完成，到时候该怎么办？ 说实话，我刚才吓了一下。 我进去陪你吧。 这水为什么不关呢？这物业过来收水费，这又一个月几百块钱。 包租婆，没水了。 好，听完了。 对。 好，对，就是刚才这么个情况啊，虽然我们已经之前是听过，但是在嘉言哥又精心的改良下，因为嘉言哥每次都给我们惊喜，知道吗？因为我们拿到一个 demo， 我们一听，哇，好棒，结果又听第二版，又改了，哇，好棒，直到上线最后一版，哎，又改了，对，就是越来越细，然后刚才那一下，说拍门那一下，我因为我一直戴着耳机，我确实是把我给吓到了，哎， 哇，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吓到，我都要说没吓到，因为我今天就是来退剧的。这个剧不吓人，一点都不吓人，好不好？然后那个，先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啊。那个刚才我们的那个，刚才那个什么的，等会儿我先找找啊。刚才我们的慢小胡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对， 然后呢他说我慢小胡额外加抽5个小伙伴来送出万有引力的这个剧集免费给大家听啊，不是，就是送给那5位免费听啊，我那个感谢慢小胡同学的这个、 哦、 这个赠送啊。然后呢我们你看慢小胡你既然在现场，我们在这里这么卖命的在给你们给我们这个推剧，下次我们再去你们的餐厅再稍微的吃一下，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主要是要给小胡老师吃那个黑米加面条啊，面条，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对，好 OK， 谢谢我们的慢小胡老师。好，那个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那个蓝港那个地点线下打卡，味道真的还不错。对， 嗯， 他们那个大猪蹄啊，包括他们的一些烤串什么的呀，就是你看着色泽非常非常到位，但是它里面并不那么的油腻，他们用的油量很少，并且很健康，而且他们家的那个蔬菜，那个叫菜心还是叫什么？我吃完第一口我就觉得哇塞爆赞，因为他那个菜心选材非常好，非常的嫩，它不是那种老菜心，然后加上那个一点佐料， 你给我停， 味道就是甜咸刚刚好，非常的棒。 看来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那个没事，我们先吃的问题先放一边啊。小吴老师先来聊一下刚才听到这个段落的感受呗。 啊，感受， 嗯。 没啥感受，我刚刚都挂了一会儿， 全是吃的了是吧？ 不是， 这个脑子里面， 这一段我下午听过，你知道吗？我没有什么太多感受，我单纯当时就是听的时候，我全程都是一个四处张望的一个状态，因为还是那句话，它不像是那种隔我们生活很远的那种恐惧，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此刻你在听着这个直播，然后。有个剧情就跟你说，你听着直播的时候，有一只手会顺着你的耳道，然后抠破你的耳膜，钻到你的脑子里头去操控你，你就会觉得我的。 那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切实际，我绝对不相信你，我觉得有点特别不切实际。对， 嗯，对，我就头皮发麻了，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害怕了，我就慌了。对， 那个，我是觉得哈，这个当然这个剧很棒，你可能是比较，但是我录音的时候。没见你胆子这么小啊， 录音的时候就是大部分情节我觉得我还 hold 得住，那个地方那一场戏我觉得是目前不是暂停更新了吗，大家可以先把小明的部分好好听一听，接下来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是大家真正 hold 不住的那个恐怖的片段，那次录那场戏的时候你记得当时里边有一句台词是什么吗，大概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有人盯着我， 你有印象吗？ 我只知道我刚刚说了嘛，我只知道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江坊，哦，对，我刚才想跟大家说这个，你应该记得吧？ 对，我知道， 就是那个当那个谁问他说，坊哥你有发现鬼吗？他说，可能我有发现吧，怎么发现？他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手机一直亮屏，那个亮屏呢，他就手机一直在被人解锁， 对， 但解锁几次都没有成功，但他旁边并没有人，然后江坊，我就觉得很吓人啊！脑补了一下，然后江坊就很淡定说：“哼，手机一直在被人解锁，但是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啊。你呢？他，你看，不愧是深藏不露。我觉得 对，经常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说：哎，你们隔角色哪些地方很相似，哪些地方比较远？我觉得胆子首先就是隔的最远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 江 坊真的 是 胆子太大了。 对 胆子太大了， 对 对。”反正我胆子挺小的，对， 我胆子也不大 啊，看出来了，你胆子是比我 胆子小一点，咱俩胆不大的人凑到一块儿了， 录了胆大的角色，真的是， 对， 包括第一集的时候，南州说， 对， 断颈是一种比较快速的死法，至少让你不会痛苦。我那会儿觉得，我 的 天哪，这小可爱怎么那么猛呢？ 对，就是。做着最狠的事儿，说着最温柔的话，就是他哪怕小明这个篇章结束的那个尾巴你有印象吗，他说了一句台词，当时不是好像是有狼还是鬼扑过来，我具体我忘记了，这个小细节我觉得不重要，我忘记了啊，反正就有人扑过来，然后南州直接过去给他掐死了，然后很温柔的说了一句，下次碰到这种事儿 你们先走，我来，你们打不过我可以，我来保护你们，大哥就这样非常有意思。 然后江坊就就永远是笑，对 对， 就觉得他很可爱。好，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下一个片段，我觉得下一个片段应该不会再是恐怖的，应该是比较甜甜的了，我们来听一个甜甜的。 对对对对对，甜 甜 的， 甜 甜 的， 我轻轻的， 不是说不是恐怖的吗？ 啊哈哈，这还是很恐怖的。 怎么了？ 啊，怎么了？ 银行跟顺丰他们睡客厅了，我来这里睡。 银行跟顺丰睡客厅了， 好，欢迎。 我们这是韵达。 痛痛痛！ 他们听不懂我的话，还有，可能是因为我撕了壁纸的原因，沈杰才会碰上浴室里的事情。我想，今晚也许会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你搬进来，是想保护我。是的，保护队友会有100积分。你怎么不说话了？你的100积分想对你说晚安。今天有点用脑过度，回回血。嗯，握手可以回血吗？好了，谢谢。不客气，晚安。他的手心很软，和我想的一样。 好的，哇，这段果然是 你刚看到了吗？我刚看强哥发，就是我们的配导哈，强哥他发了一个微博说，吃着十几块的地三鲜盒饭，直播间送着好几百的礼物。因为我确实没有看公屏哈，首先先谢谢大家，然后也在此说一句，强哥辛苦了哈，这个下这个地三鲜我们帮你报销一下。哎，掉线了吗？ 哎 ，hello hello， 能听到我说话吗？ 你刚小掉了一下。 哎呀，我刚说了好久，我刚说了好久，不是掉线了，是因为那个静音麦克风关了啊，没那个什么了。我说那个，感谢强哥，感谢强哥，我刚那个看到了，回头要请 强哥是咱们 的 榜三， 榜一大哥啊，榜三了是吗？好的，谢谢强哥，谢谢强哥，居强榜一大哥啊，强哥，那个感谢强哥的支持，以及强哥辛苦了，为这个剧付出了特别特别多，然后 对， 然后出了很多想法，然后也帮我们分析人物啊，沟通啊，反正总体大家都辛苦了，我打算。请强哥吃顿饭来表示我的感谢，强哥，我觉得这个饭它肯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饭，如果我请你吃很简单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东西它没有诚意，所以我决定请你吃黑米配面条来感谢强哥。好 好，恭喜 强 哥， 谢谢强哥啊， 恭喜强哥收获一枚黑米片配面条。 好，强哥可以，好的， 对对对， 好，小胡老师说一下听完刚才那段的感受。 好，强哥也提醒我了哈，首先谢谢我这个榜上的这群小伙伴们，感谢支持，感谢支持哈。然后听完之后的感受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萌萌的，就是甜甜 的 那种感觉， 萌萌甜甜的。 当时中间是一句什么台词来着，我卡忘了。 什么你想说的是哪句？ 我们俩会不会想的一样的，你先说一下。 所以你来这儿是想保护我。 对对对， 是这句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 对，其实江坊当时内心非常诧异的，就是 天哪， 对 你，我都要保护你了，你快来保护我。他，但是他不会笑，他会温暖加震惊，还有感动。天哪， 对， 对，就是这样。哎， 对 对， 南州的想法就更直接了，就是他完全没有觉得说自己就是弱势的一方，虽然他就是也温温的、柔柔的、美美的、可可爱爱的、萌萌的， 嗯， 但是他内心其实还是蛮强大的，就是说着最温柔的话，办着最狠的事儿，还是那句话，就 是， 是 的， 嗯， 这个作者大大太会了，对，写的太好了， 对对对， 小细节抓得非常好， 美， 对， 很有意境，很唯美。我当中就是还是那句话，就真的不是诱惑大家去听剧哈，啊，真的是因为这后面，我们其实录到后面的时候，我跟他们的监制，就大家都很用心，我跟他们监制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也说，我说哇，听这句台词好有意境，好美， 是的， 好棒啊， 嗯， 而且你的那个角色也有好多台词，让人一听以后觉得哇，天，这个人好靠得住，就 是 有一种靠得住是人民币让你靠得住，有一种靠得住是你光听他温柔的说话，在你耳边很坚定的跟你说一些什么，比如说遇到危险的时候，内心不坚定的时候，对方跟你，江坊跟你来一句三个字，很简单，有我在，你内心就无比的靠得住，就很棒。 嗯，是的，江坊就是给人一个这样的存在的一个感觉。 是的，是的，是的， 当然这种感觉，当然这种感觉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啊，其实主要是对南州，以及只有南州才能感觉得到，其他人好像江坊并不会太多理会，除非大局面的情况下。对， 对对对对对，确实。哎，大家现在直播间里面都在哈，都在的话，那我可能一会儿我就随便配个什么图，然后就发个抽奖，我就抽十个小伙伴，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就是对，一会儿泰康应该也会发，或者泰康明天发， 对对对，我也 一 会儿发。对，今天晚上 就他们给的福利是，就是我们能选十个小伙伴，然后泰康也能选十个小伙伴，我们一共就送出20个。然后他们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和感谢，并且还说在转发基础上怎么样，就是帮忙分别抽 小慢小胡 广播剧的 宝贝，可以在另外 报销。 对。慢小胡胡可以在另外再抽5个已购广播剧的宝贝来报销。对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我一会儿也会报销一下，就是强哥的第三鲜。对对对对对，大家对，那强哥也踊跃就是转发一下我们俩的微博哈，感谢了，感谢大家支持， 感谢大家。好，那我们来进入到最后一个片段啊，最后一个片段啦。 好，最后一个片段， 不如我们来抽扑克牌吧。红桃遇到红桃吧。任务里一共包含了8件事， 这个太帅了，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一场吗？如果对自己手头上 的事情有意见，没有，我最喜欢的那一场是 就在组内自行交 换 OOC 那场， 不能组外交。 你们有听到 OOC 那场吗？请问在赌场那场， 没问题。OK， 那我先洗一下牌。 他们还没听到。 洗牌为什么要洗得这么慢？ 就是江坊的赌场，赌神江坊即将上线，一定要听哦。 红桃二， 帅烈天气。 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 你们选，我最后来。 他想让我选红桃二，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刚刚的动作应该是在牌上划了记号。 我选这张， 随便拿吧。 哎，我要这张。 好了， 这张。 苏芳，我不方便过去，你直接帮我拿。 这是强哥的声音。 好， 对对，强哥 蛮 我们的一张， 瘦弱的。 那最后一张，就是我 如此瘦弱的 强 哥，我觉得我都能攻过他。 不是红桃遇到红桃八吗？我的怎么会是一张 Joker？ 大家看看自己抽到的任务吧。 我是红桃七，任务是洗头。 又洗头，每天洗头。 洗 写日记。 红桃五，我是打游戏。 我抽到了红桃三，午睡。 我是写作业，红桃 A。 好了，只剩我们队。 我的是红桃四，做手工，不算什么好任务。 那看来，也就我们南州幸运点了。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是红桃二，做饭，是不错。 做饭不错吗？ 被他拉了一下，就又变成红桃二了。怎么做到的？ 我的是红桃八。看来，跨度时间最长的任务落在我的头上。好了，各位可以把牌还给我了。 离零点还有一会儿，我们先四处转转，看看还有什么线索。 走了走了， 我们也去看看。 好。 你是怎么做到的？ 猜。 还有半个小时了，咱们也去四处看看吧。一共三室两厅两卫，次卧被改成游戏室兼书房了。 其余的房间准备怎么分配？ 主卧最大，于律师就住那里好了，尊重残疾人嘛。 那就多谢了。 我们人多就住客厅了。 看来只剩下次卧了。 嗯，我和南老师住次卧。我观察了一下，顺风队里的那两个男人好像比较听沈姐的话。 队伍里总有一个人扮演头脑， 他们的等级很高。 嗯，十级。 两位大佬的积分如果不兑换东西，应该也有武器。 没关系，都是很重要的东西。 那个坐着轮椅的于律师还有陈素峰，他们有九级，他们这种情况还能攒到那么多积分，应该也有一些特别。 嗯，床很小， 毕竟是儿童房。啊，对了，我手机有锁屏摄像功能，放在这里说不定能录下点什么。 谢了。宁航，你晚上怎么睡？ 我找床被子在客厅打地铺吧，你们聊。 你告诉我怎么做到的？ 钓到了一只好奇的猫。确认是这八张对吗？ 嗯，红桃 A 到红桃八。 掉出来的是 红桃二。你之前也是这么做的，除了这次动作更快一点。 红桃八代表晚睡，是大多数正常人最不希望抽到的。晚上睡觉，在生物钟的作用下，很难完全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做出合理的防御，而且还会有各种难以想象的威胁出现，比如梦境。你应该还记得，我上一次洗牌洗得比这次慢很多。大家未必能记住所有牌的位置，但集中全部精力单去记一张牌的位置，然后不去摸它，就不会有困难。所以大家正好都避开了我想要的那张牌。 你为什么要选红桃八？ 因为这个任务有难度，我不放心交给别人。 哦，那你为什么暗示我去抽红桃二？为什么我会拿到 Joker 牌？ 红桃二代表的做饭，是所有任务里最易控制变数。我不想让你 最不想抽到的牌是什么？红桃二。为什么？ 因为我做饭难吃。 还真是，又做了自以为是的事。 可以 啊， 这段印象非常的深呐、啊。 对， 真是每一段都给我们塞糖，每一段都那么，怎么讲呢？我就感觉，说实话，虽然这个江坊是我是给他配音的，但是我有时候我出了配音间，我尽量跳开这个角色，我去以一个听众的这个角度，希望去听一下。但所以今天我听了几段，我就觉得这个他俩太甜了。说实话，我是觉得他俩这个，就江坊太宠他了，真的。 对，真是。 江坊真的是太宠他了，各个方面，就是不管什么方面都非常宠他。对。 很难呐。哎。对， 小胡老师呢？觉得呢？ 这一段你自己，我觉得你肯定是深有感触的，因为他大段都是你自己的台词，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江坊在南州面前耍酷的一个戏份。对，但是这种东西，对我觉得南州其实也是慢慢的被江坊给带进去了。你看啊，我的台词，我有这么几段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时时刻刻都在关注江坊。我经常有些台词就是说，坊哥的眼睫毛漂亮很长，啊，坊哥的手好好看，啊，坊哥笑起来真好看，坊哥怎么样都好看，坊哥就是最好看的，就是他经常会有这些台词，你知道吗？ 咋的？这个南州的颜控啊，这个， 对，哎，南州就是颜控，对，南州就是颜控， 我承认， 我觉得南州很颜控， 我承认 这 个 这么一说， 作者的描写以及我们的这个人物图，江坊的确是帅中之帅，他很帅。对，但是南州这个颜控毋庸置疑啊，这个真的是， 对，绝对是颜控了。 对，就是反正这段我是，为什么说觉得各种宠他呢？因为江坊他是把最危险的地方留给自己，然后把 对 自以为最安全的本来想留给他，然后呢后来说，那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最不想做的是什么？然后。你看那个南州也很直接，正常人说实话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对吧？对说的，哎呀没事了，其实我也觉得做饭不错，那你最不想做的是什么？做饭。然后然后那个江坊好吧，天哪， 对，就这些地方真的 就 很萌， 就是哎，你要我给你抽什么牌好啊，天哪，我又傻了。他没有怪南州，他是在怪自己自以为是了，真的 太可爱了。 对，哎，怎么这么恐怖的啊？不是，怎么这么悬疑的这一部剧？不好意思，刚剪掉。怎么这么悬疑的一部剧给咱们听的越来越甜呢？其实它不恐怖，对不对？它主要是在悬疑中甜，对不对？ 对。 所以那个大家一定要听，对，真的不恐怖，甜，它就是个甜吻。 对， 对。 黑米配面哈。 对，黑米配面， 对 对对， 嗯，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原文赏析片段就结束了，然后那个、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啊，这个游戏互动 环节 啊，游戏互动环节啊，那个提问啊，作答啊，好，那个。这个提问作答是什么？是我提你答吗？还是我提，哎，我提，还是我提那个粉丝答？我们提粉丝答呀。 要不咱们就是，我觉得咱们对这个角色什么的理解的已经够多了，咱们就，咱们就来考考粉丝怎么样？ 好，我觉得特别好，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好， 如果有谁能够答对的话，那么一会儿就积极的去，转发我们的微博就能够有机会 抽中 的第一季报销了。 对，好，那这样我们一人提出一个问题来给那个粉丝，我们来一起互动一下，给听众好不好？好，来， 那个，好，我想问一下啊，刚好第一道题是仿哥的啊，我想问一下啊，仿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们觉得？来，仿哥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好，我看有几个， 哎，我看有答对的哟， 不着调的答案， 哎，我也有不着调的啊，我在倒数五个数啊，我来看一下，好，大多部分好像都答对了哟，哎，好，五四。三二一，没错啊！我就看到大家答到，仿哥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别人都觉得她是一个美女。但我们在第一季里面也有乘客跟他说过说，说啊，这位美女怎么？其实她是一个长发的一个非常温柔的一个帅哥啊。为什么参考台词里面有胖子？请问仿哥和胖子这个有什么一点点的关系吗？哦，胖子说的这个话，不好意思啊，美女让一让啊，胖子说了一个，我还以为说仿哥是个胖子，这我不能忍。那个好，那个，美女好，那第二道题请小胡老师提出。 OK， 好，请听题哈，第二道题，在三人成鬼副本中跳出来讲游戏规则的怪物是什么？他叫。什么名字？有人答对吗？ 哇，这个有点难哦。 嗯。 哎呦，哎呦，有正确答案哟。 有吗？有吗？有吗？ 好，小胡老师，你可以随时公布答案啊。 有木有？好，对对对。看来直播间里面的小伙伴都是听剧的。没错，他的名字就叫。蘑菇比卡， 答对啦！蘑菇比卡，我还记得，我 是你们皮卡比卡。 那我记得他的那个声音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好，那第三个问题了。在三人成鬼的副本里面，第一个被抓出来的鬼叫什么？他是被谁抓到的呢？ 被谁呢？是被谁呢？是被谁呢？还被冰哥呀， 别说真名啊，讨厌。 对，辣眼睛。 说角色名，角色名，角色名。 对，角色名。 对，我看有朋友那个答出来了，角色名呢叫刘荣瑞，刘荣瑞，没错，是那个 直接 Q 本人，这 对你们这不行啊， 对江山， 对，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对，是刘荣瑞， 对， 角色名是江山配的特别的棒， 对对对，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入戏，对， 我说哎，你去配了万有引力，他说，哇塞。你知道我喊成什么样了吗？ 但那个听上去是挺辛苦的，但那特别辛苦， 对对对， 但是配的特别到位，特别到位，真的是辛苦江山， 对对对， 辛苦江山。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那个，他是被谁抓到的？ 他是被谁抓到的？你得进 G 啊！ 那、啊、已经看到了，是被，哎。 要不我就让南州告诉你们吧。 好，南州来告诉我一下。 我问一问南州啊。哎，我问不了南州，南州他不告诉我。 对，就是被看了弹幕了，就是被那个江坊抓到的，被江坊抓到。我记得是用那个一个摄影机拍下来了，主要是他江坊就是钓鱼了一下，结果呢？ 对对对对对， 把他那个钓出来了。哎，也很刺激啊，然后开始了江坊的第一段的分析推理，对，然后好，下一个问题请小胡老师来提出。 好的，第四题，南州和江坊是初次见面吗？请重新演绎一下彼此的自我介绍。好吧，要演绎一下是吗？那你咱俩是谁先说的话呀？ 你先说的。 啊，行。我叫南州，23岁，美术老师。你呢？ 江坊，25岁， 无业游民，是这个词儿吧？对吧？ 是这个词。然后后来他不是还说吗？他说，无业游民，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你？他这样吗？对吧？ 哪一个都是我。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他就是这样。他解释的时候也很优雅。嗯， 对，很优雅，毕竟是乌克兰。 然后第五个问题啊，三人成鬼之后呢，三人成鬼成功之后呢，怪物跳出来，为什么又逃跑了？什么道具导致大小船无法分开呢？ 对，什么道具呢？有人回答哦。看一下啊，他们答对了吗？ 嗯，有答对了。 哎，答对了，答对了。对，因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大小船在地上，以为看到了少儿不宜的东西，被明日环靠上了。 啊，少儿不宜， 就跑了。 咩，那你 就这样。 对，我很有趣的一个片段啊。 对，有机会。 好，下一道题，请小胡老师提出。 好的。好，我现在来 cos 一下里面的兔子。 南州讨厌吃的东西有哪些呢？答案是什么呢？要是还不快点说的话，就把你们都抓起来哟！ 你这个音色怎么有点熟悉啊？ 哎，南州喜欢吃的东西有哪些呢？ 不是，你这个音色怎么有点像那个谁？ 什么？哪一个？ 混蛋，女的， 是他吗？那我应该努力学一下。 男子汉，男就讨厌吃的东西有哪些？ 嗯，不行了， 你感觉你好难受。男就讨厌吃的东西有哪些？请答。 对，然后锦鲤明天的微博就说。一旦看到我挂人了，就说明昨天我真的被那两个人气到了。 不是，他是用如果开头，如果。 哦， 对。好， 对， 看到了啊，我们看到了，有那个，好，请小胡老师公布答案。 好，香菜、姜片、秋葵、西葫芦、芹菜。 锦鲤哥哥，这不是我说的哈，刚才那个音色一听就不是我的。 答对了啊，答对了。 恭喜 下一个问题，恭喜下一个问题是小明的副本里遇到了哪些电影里面的鬼呢？哇，这个好难、啊。 哇塞，这个问题非常难。我觉得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听剧的人， 这个真的好难呀、 啊。是一个阅片无数的人才能知道。对。贞子，太搞笑了。 这个真的好难、啊 嗯、对，有浴室哈，有浴室。教堂没有，教堂没有。猛鬼入侵，对，有猛鬼入侵，有人形，有人形。好，这之后应该大家基本上都是搜出来的。对，有唱诗班，对。 还有看到刚才有人说夜壕。的确也有， 对，也好。 怎么了？ 没事。 你想说什么？请说。怎么了？你咋了？ 我在群里面说的。 哦，好，下一题。 OK OK。 最后最后男主做了。不好意思，这个文盲。最后男主做了什么？成功完成了小明的日常的副本任务呢？ 什么呢？在说什么呢？紧裤子，紧上衣，有人露出尖牙。 对，做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吗？见外，这个不见外，可不兴什么都说。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看有人答对喽。 真的吗？哇哦，恭喜你哦，很棒哦。 波动了。上，小明在作业本上画的时钟，没错，看他们说的，倒波时钟啊，什么逆波时钟啊，逆转时针啊，都是对的啊，都是对的。 银行这个队伍还是没有选错的。 好，下一题请小胡老师提问。 好的，稍等，我把我的小包，哎呀，掉，算了算了，一会儿挪吧。好，南州最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题目太简单了，我想增加一个，为什么？对，我想增加一个，为什么？哎，我已经看到贴近正确答案的了。好，恭喜你，跟我一样，都对这一段比较了解。嗯，是看过书的人了，有点自夸了哈。对对对，没错，答案就是苹果。至于为什么呢？涉及到剧透，大家之后就会知道了。嗯 嗯， 好， 没错。 那么第十题，我们有请康老师来问， 请问江坊为什么让南州抽中红桃二呢？ 对，为什么呢？为咩啊？你说到底为什么抽中红桃了？为什么呢？ 他们说保护他， 嗯， 像，哎，有人答对。 对对对 对, 对， 没错，找一个理由请他吃我做的饭，就是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对。 好，我们到下一个环节了，但我看这个环后面环节有点多啊，我们要不来一个和粉丝的一个问答环节，好吧？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多和粉丝聊一会儿。 OK OK， 没问题， 不然的话进行不完。我看了一下，嗯， 对对对对对。 嗯， 不然我们得跟大家聊一晚上了，不太好。 对，我们是这样啊，就是可在直播间开启提问，随机翻牌啊，然后我们就是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所以大家现在有什么想关于《万有引力》这部剧的问题呢？请大家踊跃提问，我们来那个随机的来抽取一些问题进行回答啊。 对对对，我们是在哪里抽啊？是点哪个？ 嗯，他应该会提到我这边来。 啊 ，OK OK， 你那边有。 但是我这边为什么只有四个呢？ 谢谢。 为什么只有四个？ 说明大家对这个剧都比较懂了，没有什么 问题。不对不对， 这样也挺好的。 是不是我的设置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只有四个人？ 谢谢谢谢。 提出了问题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谢谢大家的。 是不能提问题吗？ 打赏和关注，谢谢。 没有四个问题，还没来得及，什么意思啊？ 歌没学会呀。 哦，六个问题了。 嗯，歌真的没学会，而且这歌太高了吧 ？Cipher 老师 ，Cipher 老师能听见吗 ？Cipher 老师，您唱那么高，您给我们留活路了吗？ 太难了。 嗯， 小胡老师能看到我这边的问题吗？ 我看不到，看不到。 看不到，好，这样吧，嗯， 没事，你可以直接点到那个， 对，我告诉你，好吧，这样，那个 念就行了， 回答的这个我就不点出来了啊，我就看到了，直接就给大家念了，好吧，嗯 ，OK， 没问题， 对，我就随机的啊，咱也不按高低来，我就不点出来了，我就直接来啊，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来自碎碎碎碎鸭，他说想问问太刚和小胡老师，录音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难题啊？现场可以来个角色互换吗？最后如果可以合唱一下主题曲吗？还想听，好，我不该点这个问题啊。那个还想听一些名场面的 reaction， 感觉两位老师戏内和戏外都很合得来，想问一下有什么默契时刻？其实我们刚才在给大家放片段的时候，其实已经是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剧里面的一些我们合作的一些过程了，包括后面啊， 对对对对， 其实后面的话呢，当然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的慢小胡会放出我们在现场的一些更多的一些配音的一些花絮和一些片段，以及包括我们 的 一些 是的是 的对那个 彩排的一些视频啊类的，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更入戏去感受这个角色。对，我是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那个很好玩，很有意思，你们到时候可以看一下视频，去看一下我们是到底是怎么做的。对，你们所以现场我没法给你们描述关于歌的问题啊，你们可以去问一下小胡老师啊，小胡老师来做一下解答 啊。关于这个歌的问题，你问我，我目前也没办法，因为他毕竟确实是个两个人唱的歌，对吧？这个小胡老师也没办法一人分饰两个人唱的片段，这还得问问泰康老师。泰康老师，你觉得怎么样了？ 我听了那个歌知道吗？但是那个歌说实话太高了，所以 我 俩估计够呛。我 其实在听的时候啊，他前边有一段低的那个部分你知道吗？我觉得 我来 的话，哎，我还蛮有共鸣的。高的那个地方我脑海中，我觉得你比 Cipher 老师还合适，你就应该唱高的片段。 我他 Cipher 唱歌太厉害了知道吗？他太厉害了，太好听了。所以一般 Cipher 唱的歌我就不想再翻唱了啊。那个 Cipher 唱的歌到时候就是给我们 这样，我们要努力加油，让制作组给我们做一首歌， 给我们按我们的 key 做一首歌。 对，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对对对，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大家说好不好？弹幕的各位说好不好？ 行不行？我们给你们来首新的歌。 对，请直接去万有引力的超话，或者说他们的私信下面，或者说他们的下面直接去私信建议。当然、啊、成不成另外一回事哈。 对，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还是想说，尽量的给大家唱歌，让大家开心一下。我们也其实也挺喜欢玩的这些东西， 对， 也挺开心的。然后 听完之后说，下次主意再也不敢找他们了，净给我们添麻烦。这， 对，净给我们多预算，真是的。 对， 开玩笑，开玩笑啊。 Okay, 对。然后那个 ，OK，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呢，就是想抽取了一位叫盐不大216天没见 HLW 了， 就是没上网了 ，HLW 互联网就是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声线是怎么定的？太香了，感叹号。嗯，胡老师， 这个描述还蛮有意思的哈，太香了，这个就是太悦耳了。我想想啊，声线这个东西真的，我个人觉得我很挺开心的，就是能够有机会去尝试这样一个角色，有机会去参与试音，首先第一，然后其次也很感谢，就是很幸运能够遇到这么一个组，对这个角色，对这个剧有前前后后那么多的就是铺垫研究以及把关。我们每次录音的时候，棚里头基本上都做了好几个人，又是录视频，又是及时跟我们讲发生了哪些片段。当然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听众和粉丝来说都是最基本的一件事，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录制的过程当中来说，我们很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就是无论是我们以及这个角色的质量，或者说怎么样都是受到了重视的，就是很开心。那么试音的过程当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试了好几轮，强哥好几次他其实都是带有一丝就是就是意愿，就是说希望我们俩都能把下午，比如说上午开工的时间协调一下，然后我们去棚里头碰一下，都不让我们在家里头互相听着彼此的音来搭着试音，而是去棚里头碰一下，找找这种感觉，就好几次，真的好几次，对，我们就觉得哇塞，那这个事儿很好，很棒啊，而且我们在录制的时候，我很开心的一点在于，就是像泰康老师，他其实。那段时间也比较忙，他自己也需要去休息，也需要去锻炼，就是很多事儿。我以为他会是比如说那十来集的剧的话最好能快点录完就录完，但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受用，就他说我们慢点录，一天录一两集挺好的，就是慢工出细活，不要着急，不要赶。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说，我有一次录完万有引力，我发了个微博你知道吧，那天收工之后，我虽然说累得不行了然后我还在里面画了一个就是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小孩，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 对， 我说哇塞， 我真的很受用，今天一整天虽然说我很累， 嗯， 但是我真的能感觉跟泰康老师在一起录广播剧的话是有一种演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他当中很多台词录那个在那个赌场里头的时候， 嗯， 洗牌的那个过程，他会先手里头先先洗一遍，然后再说词儿，然后说词儿的时候再打个响指，凶手就是你。 其实 直接说， 对，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 很有意思，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很中二，是吧？但是我发现其实我们整个组都蛮享受这种中二的。 对， 因为特别是强哥啊，我说我在赌场里，我这时候已经在赌场里了，然后呢，我拿了一个杯子进来了，我开始我说，他说你干嘛？我说我就要这个姿势录。因为我在赌场里面，我就端拿着一个杯子在赌场里面逛，因为里面有红酒嘛，然后就喝一口，然后和大家说啊，幸亏，小心江法，就这样，然后强哥说，康哥要演就演到位，说之前你先把那个杯子晃一下，把这个酒先开一开，先运一运。我强哥，我心想，这个声音也进不去啊。但是呢，我心想说，哦，强哥这么做肯定有这个用意，但是就这个就很中二，就中二下去好了。结果呢，中二着就越来越相信自己是那个角色，并不是代表说我配的有多好，我只是让我自己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我才尽有可能的去让他更好。所以就是说， 对 我和包括这个又回到这个声线上是怎么定的，怎么，所以我们一直前面的时候，我可能还在乎这些像声线不声线的，到后面我会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展现他的性格，所以到后面我就基本上把更多的一些精力放在演出上了，然后整个过程说实话蛮刺激的，就是很优雅的一个人。但是内心又非常澎湃，又缺乏关爱的一个江防，对，我很高兴遇到了这样的角色。然后小胡老师也说一下，小胡老师很辛苦，说实话很多时候他为了可能我们的确要在声线上要注意一些，他很多时候也都比较要迁就我，因为我们都是在调整，可能有时候他的感觉抓得很准了已经，然后我自己这边还没有控制好，然后他又麻烦他去调整，又去迁就我，所幸我们可能整个过程会比较感觉上会有点累，或有时候可能会晚，或者说是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听到成品的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没关系，累一点没关系，这个剧只要它出来我们用心做了其实就可以了。 对，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 我知道没有办法让所有人 的人都满意，但是我尽可能的去让更多的人满意，这也是我们一直以后要做的， 对， 一直要学习的东西。 确实，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录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态度上，我们内心得觉得先能过得了这关哈。 对，至少我们态度上这一关一定要做好了。 对， 我不希望说录完一个剧我就觉得有遗憾，就是说， 对， 如果当时。给的时间再多一点，如果当时再怎么样一点，但录完这个剧我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并不是说他一定录到什么地步了，录得多好了，更多的是你录完之后觉得我们一起在这么长的时间一起在把一个剧很付出了很多精力，然后做的大家都挺开心的，然后就觉得 OK 了。 是的，对， 很享受这个过程，就像你们说的，所以谢谢你们，也上线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鼓励和认可，谢谢你们， 感谢大家，真的，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我再刷新一下，因为一刷新的又会多一些问题啊，我尽量找一些可能比较脑回路比较不一样的问题啊，看一下啊，好，这个问题也是关于角色的，我觉得特别好，想问问两位老师怎么看待对方的角色呢？在人物性格和心理角色有相同点吗？这是两个问题，其实一个是怎么看对方的角色，第二个是 在自己的角色里面有性格和心理上的这种角色相同的地方吗？小胡老师。 首先我觉得江坊跟我的话啊，我想想哈，跟我的话我跟他挺像的，我们都有一个亲的弟弟或者妹妹，然后都是一家四口，对，是一个很温馨的这样一个家庭的成员的一个结构。当然了，我是很温馨的，他是否温馨我就在后面的剧情当中大家就会知道，这可能是我们的不同的一个点。然后其次就是我们既然都有一个亲的弟弟或者妹妹的话，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待人的一个态度和状况和一个感觉就会比较相似。比如说我在对待南极星说话的时候，江坊对待不南州对待南极星说话的时候，以及我在录制对南极星说话的时候，我会很好的找到一个支点，就是南极星他有时候他虽然说他是一个他的小宠物，但这种感觉其实跟自己是很也是一个很亲近很亲近很亲近的一个人说话的那种感觉。他有时候虽然会跟他争个小苹果，就是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你给我一边去，但他其实整体还是很爱护南极星这个小蜜袋鼯 的。是 的， 嗯， 对，这个东西的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我跟我录制的时候，录制这种戏的时候内心会蛮有支点的，可能这就是我跟他比较接近的一些地方。其次我觉得我个人平常在不咋咋呼呼的那些场合的时候的话，我也是一个比较能静得下来的一个人。我觉得南州他其实也是，为什么南州他其实也是一个能够静得下来的一个人呢？这个剧情哎呦，现在才播了几集，太多东西都会涉及到后面剧透了。我讲到这儿，我相信弹幕里面看过这个剧的人，看过书的人就已经理解我说的这个话的含义了。其次就是江坊我觉得也会有一点，我是一个巨蟹座，内心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所以我其实对于生活当中一些朋友啊，包括一些谁谁谁他们所处的一些环境什么的，我会很敏感，我会很在乎他们是否舒适，他们是否会有什么情绪什么什么变化什么的，我是这样一个很敏感的人。我觉得江坊其实也是，因为他其实时时刻刻都是在关注着南州他内心最柔软的那一处的这样一个动向的，就是 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角色你都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跟自己有共性的一些地方。 是的，特别好，小虎老师说的我也感触很深。然后我是怎么看待南州这个角色的，你要说作为我的角度去看待南州这个角色的话，我会觉得南州首先当然知道他很直，他这种直不会让人讨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江坊的原因，反正我不讨厌。然后我觉得挺可爱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他其实很可靠，他非常的可靠。然后他会让人有一种保护欲。对 对， 是的，他会让人有一种保护欲。然后还有一种是他可能是他可能有时候都不觉得自己有那么的重要，但是他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对 对，所以这是南州给我的感觉。要说我去那个和江坊有没有共同点，我和江坊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很多事儿闷在心里会比较像这种。对，就 是 很内心的活动比较澎湃一些。对， 你跟江坊真的有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 真的是有的。我跟你们小小的介绍一下，我觉得泰康老师他有时候忽略掉自己的一些优秀的品质的这个点哈，不能漏掉。 就比如说有几次我可能打了好几次点，然后我也可能觉得就是很抱歉，这个录制的哎呀怎么怎么进度慢啊，或者说我这个半天没调整过来的时候我也很抱歉的时候，包括说有一些戏份我自己可能要录好长一大段的时候再到他的时候，他就只能在旁边干等着，对吧？这就是搭着录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对，如果说我们单收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然后泰克老师有时候他就会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放轻松录，你放开录，没关系，我可以等。就是这种小小的给予你的一些安慰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哇塞非常可靠。你想想万一他脾气特爆，哎，这旁边我去这么大一段，我天，我得等多久啊，哎呦烦死了。或者说他但凡来一个不耐烦的气息，我觉得我录戏我都崩溃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温柔，这种这种照顾真的跟江坊非常非常贴合，很棒 ，nice。 是因为没有，我其实咱们录音都是相互的，去照顾吧。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很多环境下基本上都是和搭档一起来，这样出来的效果是最好的。那 对， 有时候在台词的一些量上，它就有不一样。然后在或者是在每个人的当天的状态，它也不一样。或者对导演的导演对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总体来讲就是说，还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下去创作吧，然后这样出来的东西至少是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去感受到的一个东西。所以小胡老师，你也太谦虚了，因为他并没有说有多怎么样老打点什么的，没有，他很成熟的配音演员。业务能力很强，所以就是当然都会有一些，大家都会有一些停下来的时候，或者是有一些累了的时候，没关系啊，大家累就出来休息或者等一等，没关系。后面反正对，主要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录音的时候，它更像一个要拧成一股绳，要往上走，知道吗？就不是说顾到个人了，就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起使劲把这个东西弄好。对，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嗯，这是真的。 这个剧组，对。 对，好，这样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吧，好吧？ Okay, 小胡老师， okay, 对， 我再刷新一下。 OK， 没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有意义和跨时间。他说从特优生到现在再次合作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有没有觉得更加的默契？对， 我想想啊，特优生再次合作，就是 其实正儿八经这个算咱们第一部合作的广播剧，对吧？因为在此之前我已经是出了一些广播剧，但是机缘巧合咱们这个第一次算是，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我们是在特优生的舞台上会经常一起搭档，的确， 对， 我们觉得哎呦一个片段拿到手里面，觉得就想和对方去演这样的片段。然后当然也过了一段时间了，就是说他想问一下，就是说哎，跨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那又有什么样的感受？ 啊，给我的感觉哈，就是我当我第一次最终得知这个剧本 OK 能够录制的时候，然后我也知道我的这个对手是泰康的时候，我内心当时就还是有一丝小小的激动的。因为我们在特优生录制现场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起搭档过两个片段吗？ 对， 一个是那个什么， 对， 那个玲珑，一个是扫毒。玲珑当时我们每一个片段上台之前，他也是很愿意，就是去把自己沉浸进去之后演，然后提很多想法和点子，让自己这个角色挖得更深，跟开那个什么俄罗斯套娃一样，每一层打开以后里面都有东西，都有很多细节的。这样我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愿意就达到那样一个状态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碰在一块儿的话就真的还感觉从我们目前的这个水平上还蛮能出东西的，所以我会觉得很刺激，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性。然后对，你看当时 他们有人说扯耳机， 我反应了半天，什么车耳机？我想，哦，原来是那个。 哎，这事儿你可不能忘了哈！我当时， 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我不可能忘了的。对对对，所以当我知道对手是这么一个会整活的一个配音演员的时候，那我当然就觉得很开心，对不对？那我说明我录制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能够就是有很多想法都能够得到实现，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平面的创作，对吧？我们其实整个创作的感觉都是还是比较立体的。 是的，是的，是的， 很有意思。然后加上之前也合作了两次，第三次我觉得。我们至少不是说很生分的一次合作， 对对对， 是默契之上能够互相 对对对 有交流，能够碰撞出一些别的这个火花呀之类的，对，很开心，很快乐，并且期待之后， 对，刚才小胡老师说的，其实我有一点也感受特别深，就是，自从那个好像是节目完了之后，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各忙各的，因为大家都每个人都很忙，然后那个。 对对对对， 刚好这个剧咱们又碰到一起了，说实话有一种久违的那种熟悉感。嗯，就 知道我这两年怎么过的吗？就这种感觉。 两年怎么过的吗？你知道吗？ 对，就是，知道吗？ 对，然后但是对，然后多久没合作了？ 对， 然后就碰到之后就觉得哇，就觉得哎，这个很熟悉的一个搭档，这么久没有见面了，然后这次有一个剧，我希望这个剧各方面能够大家都好，然后我们也会尽力的去表演，所以现在就是那个当我看到万有引力这个剧本的时候，去了解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次合作。你要说心情上有什么变化，我会更多的觉得可能我们回到自己更加熟悉的环境了。对，因为我们在节目上说实话那不是我们的主场，因为我们本身最熟悉的环境是在录音棚里面，回到了我们最熟悉的环境，回到了我们本有该有的一个身份，然后我觉得是可以更加的静下心来去创作，更加的静下心来把我们原本该做的事情能把它尽量的去做好，其实就是这样。 对，我今天后来发了一个微博，就是当然英文我不好啊，他写的就是 Everything changes when your board touches the water， 反正就是什么什么大意就是当你的冲浪板碰到水的那一刻起，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们也是，就是当我们坐在麦前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单单只是我，对吧？ 对对， 我们没有在那个舞台上了，以后我们在更熟悉的地方，我们能够碰撞出更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能比较期待的一些细节的点。 对对对对，对于这样的感觉，我是非常的享受，非常的喜欢。 对对对对对， 希望以后，当然这个剧咱们还在播，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当后面 的 剧播到了当时的情节之后，我们再比如说第一集完了之后，我们有 FT 啊，我们可以再和大家聊一下当时的心情。所以就现在就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剧特别好，能有这样的一次合作也特别好。对，真的是一部很好的作品，推荐给大家，万有引力。 对， 好， OK， 说的自己都感动了自己呢。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问啊，然后对，然后今天的两个小时直播已经接近尾声了呢。 是的， 然后感谢大家那个收听万有引力的第一次直播，我们的剧集对还在播放中，我们好像是这两天将即将上新的内容，我也会持续的听，大家听到了有什么新的感受啊，或者是听到有什么好玩的，可以随时和我们分享啊，然后我们也会在微博，我看小胡老师已经在微博上已经开始抽奖了啊，大家赶紧去转发啊，我们也会在微博上去抽奖，给大家送出我们万有引力的这个收听的机会。另外，慢小胡也会额外的送出五份收听的机会，感谢慢小胡啊，感谢大家辛苦了大家， 感谢大家辛苦了大家， 还有我的强哥强导也辛苦了，谢谢你给我们这次配一个这么好剧本的一个机会。 是的，是的，是的，感谢强哥，就是又让我这个录《孤有话说》，又让我录《万有引力》，谢谢你。 好的，小胡老师还有什么需要对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啊， 真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那个 reaction， 对， 但今天我觉得聊得很开心，聊得也很走心，因为我们其实这么多剧集录制下来真的去了挺多天的，对这个剧是有一定的感情，而且对这个剧情什么的也真的也已经很熟知了，所以能够看到大家去支持这个剧，能够喜欢这个剧，哪怕说给他这个剧提一些意见建议，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开心很快乐，觉得付出了这个东西被看到是值得的，很开心。所以在此也谢谢强哥，就是给我对榜二送的这个小礼物，感谢强哥。对，也谢谢本场榜的其他小伙伴。然后呢，对，之后这个剧正式完结的时候，我们还有完结的 FT， 我们之后有机会的话也会播放的一些别的集数的时候，也会也许也会有机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小小的探讨啊之类的。 对， 然后对吧，然后 感谢大家， 康老师一会儿也会去发一个东西，大家也要去积极的转发，争取能够中奖。然后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万有引力直播就到这里啦，辛苦大家，辛苦小胡老师，辛苦我们剧组的工作 老师， 辛苦强哥，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晚安结束喽，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强哥下次请你吃超级第三鲜。 好嘞，拜拜拜拜，我挂断喽。 好，拜拜 拜拜。